出离子甘茂列传第十一。出离子者，名吉，秦惠王之弟也，与惠王异母，母韩女也。出离子古籍多智，秦人号曰智囊。秦惠王八年，绝出离子幼庚，使将而伐屈沃，晋出其人，取其城，地入秦。秦惠王25年，使出离子为将伐赵，鲁赵将军庄豹拔令。明年，助魏章攻楚，拜楚将屈盖，取汉中地。秦封出离子，号为严君。秦惠王卒，太子武王立，逐张仪、魏章，而以出离子甘茂为左右丞相。秦使甘茂攻韩，拔宜阳，使出离子以车百乘入周，周以足迎之，亦甚敬。楚王怒，让周，以其众秦客。游腾魏周说楚王曰：智伯之伐仇游，魏之广车，因随之以兵，仇游遂亡，何则？吾辈故也。齐桓公伐蔡，号曰诸楚，其实袭蔡。今秦虎狼之国，使出离子以车百乘入周，周以仇游蔡观焉，故使长戟居前，强弩在后，名曰未及，实则求之。且夫周岂能无忧其社稷哉？恐一旦亡国，以忧大亡。楚王乃悦。秦武王卒，昭王立，出离子又亦尊重。昭王元年，出离子将伐蒲，蒲守孔，请胡衍。胡衍谓蒲，谓出离子曰：公之公仆，谓秦乎？谓魏乎？谓魏则善矣，谓秦则不为赖矣。夫魏之所以为魏者，以仆也。今伐仆入于魏，魏必折而从之。魏王西河之外而无以取者，兵弱也。今并魏于魏，魏必强。魏强之日，西河之外必危矣。且秦王将关公之事害秦而立魏，王必罪公。出离子曰：奈何？胡衍曰：公视仆务公，臣视魏公入言之，以得魏君。出离子曰：善。胡衍入仆，谓其首曰：出离子之仆之病矣，其言曰必拔仆，也能令视仆务功。仆守孔因再拜曰：愿以请。因孝金300斤，曰：秦兵苟退，请必言子于魏君，使子为南面。故胡衍受金于仆，以自贵于魏。于是遂解仆而去，还击皮氏，皮氏未降，又去。昭王七年，出离子卒，葬于渭南章台之东，曰：后百岁，是当有天子之功加我墓。出离子籍是在于昭王庙西渭南阴乡出离，故俗谓之出离子。至汉兴，长乐宫在其东，未央宫在其西，武库正值其墓。秦人谚曰：立则人比，至则出礼。甘茂者，夏蔡人也，是夏蔡始举先生，学百家之术，因张仪出离子而求见秦惠王。王见而悦之，使将而左卫章略定汉中地。惠王卒， 武王立，张仪为张去，东之魏。蜀侯辉向壮反，秦使甘茂定蜀，还而以甘茂为左丞相，以初离子为右丞相。秦武王三年，谓甘茂曰：“寡人欲戎车通三川，以窥周室，而寡人死不朽矣。”甘茂曰：“请之位，约以伐韩，而令相寿辅行。”甘茂至，谓相寿曰：“子规言之于王曰：‘未听臣矣，然愿王勿伐。’事成，晋以为子公。”相寿归以告王。王迎甘茂于熙壤，甘茂至，王问其故，对曰：“宜阳大县也，上党南阳积之久矣，名曰县，其实郡也。今王朔被险，行千里攻之，难。昔曾参之楚壁，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，人告其母曰：‘曾参杀人。’其母知自若也，请之。一人又告之曰：‘曾参杀人。’其母尚知自若也，请又一人告之曰：‘曾参杀人。’其母投柱下击，逾墙而走。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，三人疑之，其母惧焉。今臣之贤不若曾参，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参之母信曾参也。疑臣者非特三人，臣恐大王之投柱也。’使张仪西并巴蜀之地，北开西河之外，南取上庸，天下不以多张子而以贤先王。魏文侯令岳阳将而攻中山，三年而拔之。岳阳反而论功，文侯使之谤书一切。岳阳再拜其首曰：‘此非臣之功也，主君之力也。今臣羁旅之臣也。初离子公孙氏二人者，携韩而议之，王必听之。是王欺魏王，而臣受公仲耻之怨也。’王曰：‘寡人不听也，请与子盟。’足使丞相甘茂将兵伐宜阳，五月而不拔。初离子公孙氏果征之。武王召甘茂欲罢兵。甘茂曰：‘熙壤在彼。’王曰：‘有之。’因大熙起兵，使甘茂击之，斩首六万，遂拔宜阳。韩襄王使公仲耻入谢与秦平。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，其弟立为昭王。王母宣太后楚女也。楚怀王愿前秦败楚于丹阳而韩不救，乃以兵为韩拥势。韩使公仲耻告急于秦，秦昭王心立，太后楚人不肯救。公仲因甘茂，茂为韩言于秦昭王曰：‘公仲方有得秦救，故敢汉楚也。今雍氏为秦师不下淆，公仲且仰首而不朝，公叔且以国南合于楚，楚韩为一，魏氏不敢不听，然则伐楚之行成矣。不时坐而待伐，属与伐人之力。’秦王曰：‘善。’乃下师于淆以救韩，楚兵去。秦使相寿平宜阳，而使初离子甘茂伐魏皮氏。相寿者，宣太后外族也，而与昭王少相长，故任用。相寿如楚，楚闻秦之贵相寿，而后是相寿。 相授魏楚守宜阳，将以伐韩。韩公仲使苏代谓相授曰：“秦困复车，攻破韩，辱公仲，公仲收国复事秦，自以为必可以封。今公与楚结口地，封小令尹以度阳，秦楚合，复攻韩，韩必亡。韩亡，公仲且公率其司徒，以恶于秦，愿公熟虑之也。”相授曰：“吾和秦楚，非以当韩也。”子未受业之公仲，曰：“韩秦之交可和也。”苏代对曰：“愿有业于公。”人曰：“贵其所以贵者贵。王之爱袭公也，不如公孙氏；其智能公也，不如甘茂。今二人者，皆不得亲于秦氏，而公独与王主断于国者何？彼有以失之也。公孙氏党于韩，而甘茂党于魏，故王不信也。今秦楚争强，而公党于楚，是与公孙氏甘茂同道也。公何以易之？人皆言楚之善变也，而公必亡之，是自为则也。公不如与王谋其变也，善韩以备楚，如此则无患矣。韩氏必先以国从公孙氏，而后委国于甘茂，韩公之仇也。今公言善韩以备楚，是外举不必仇也。相授曰：“然，吾甚欲韩和。”对曰：“甘茂许公仲以五岁，反宜阳之民，今公徒收之，甚难。”相授曰：“然则奈何？五岁终不可得也。”对曰：“公昔不以秦为韩求颍川于楚，此韩之计地也。公求而得之，是令行于楚而以其地得韩也。公求而不得，是韩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。秦楚争强，而公徐过楚以收韩，此利于秦。”相授曰：“奈何？”对曰：“此善事也。甘茂欲以魏取齐，公孙氏欲以韩取齐，今公取宜阳以为公，收楚韩以安之，而诛齐魏之罪，是以公孙氏甘茂无事也。”甘茂敬言秦昭王，以五岁复归之韩，相授公孙氏争之，不能得。相授公孙氏有此怨，谗甘茂。茂惧，辍伐魏蒲坂，亡去。出离子与魏蒋罢兵。甘茂之亡秦奔齐，逢苏代，待魏齐始于秦。甘茂曰：“臣得罪于秦，惧而遁逃，无所容计。臣闻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稽，贫人女曰：‘我无以买竹，而子之竹光幸有余，子可分我余光，无损子名而得以思辨焉。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当路矣，茂之妻子在焉，愿君以余光振之。’”苏代许诺，遂致使于秦。以因说秦王曰：“甘茂非常事也，其居于秦累世众矣。自崤塞及至鬼谷，其地形险易，皆明知之。彼以其约韩魏，反以图秦，非秦之利也。”秦王曰：“然则奈何？”苏代曰：“王不若重其职，后其路以迎之，使彼来则置之鬼谷，终身勿出。”秦王曰：“善。” 即赐之上卿，以相印迎之于齐，甘茂不往。苏代谓齐闵王曰：“夫甘茂贤人也，今秦赐之上卿，以相印迎之，甘茂得王之赐，号为王臣，故辞而不往。今王何以礼之？”齐王曰：“善。”即谓之上卿而处之。秦因复甘茂之家以事于齐。齐使甘茂于楚，楚怀王心与秦合婚而欢，而秦闻甘茂在楚，使人谓楚王曰：“愿送甘茂于秦。”楚王问于范渊曰：“寡人欲致相于秦，孰可？”对曰：“臣不足以食之。”楚王曰：“寡人欲向甘茂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可。夫食举下蔡之监门也，大不为事君，小不为家事，以苟见不廉闻于世。甘茂视之顺焉，故惠王之名，武王之察，张仪之变，而甘茂视之，取十官而无罪。茂成贤者也，然不可相于秦。夫秦之有贤相，非楚之利也。且王前常用少华于越，而内行张仪之难，越国乱，使楚南塞利门而郡江东。继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，越国乱而楚治也。今王之用诸越而忘用诸秦，臣以王为惧过矣。然则王若欲致相于秦，则莫若相授者可。夫相授之于秦王，亲也，少与之同衣，长与之同车，以听事。王必相相授于秦，则楚国之利也。于是时时使秦相相授于秦，秦足相相授，而甘茂竟不得复入秦，卒于魏。甘茂有孙曰甘罗，甘罗者甘茂孙也。茂既死后，甘罗年十二，是秦相文信侯吕不韦。秦始皇帝使刚成君蔡泽于燕三年，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置于秦。秦使张唐往向燕，欲与燕共伐赵，以广河间之地。张唐谓文信侯曰：“臣常为秦昭王伐赵，赵怨臣，曰：得唐者与百里之地，今知燕必经赵，臣不可以行。”文信侯不快，未有以强也。甘罗曰：“君侯何不快之甚也？”文信侯曰：“吾令刚成君蔡泽试燕三年，燕太子丹已入质矣，吾自请张卿向燕而不肯行。”甘罗曰：“臣请行之。”文信侯斥曰：“去！我身自请之而不肯，汝焉能行之？”甘罗曰：“夫大象陀生七岁为孔子师，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，君其视臣，何惧斥乎？”于是甘罗见张卿曰：“卿之功属于武安君。”卿曰：“武安君南挫强楚，北威燕赵，战胜攻取，破城堕邑，不知其数，臣之功不如也。”甘罗曰：“应侯之用于秦也，属于文信侯专。”张卿曰：“应侯不如文信侯专。”甘罗曰：“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专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甘罗曰：“ 应侯欲攻赵，武安君难之，去咸阳七里而立死于杜游。今文信侯自请卿向燕而不肯行，臣不知卿所死处矣。张唐曰：请因如子行。令庄至行。行有日，甘罗谓文信侯曰：借陈车五乘，请为张唐先报诏。文信侯乃入言之于始皇曰：昔甘茂之孙甘罗年少耳，然名家之子孙诸侯皆闻之，今者张唐欲称疾不肯行，甘罗睡而行之，今愿先报诏，请许遣之。始皇召见，使甘罗于赵。赵襄王交迎甘罗，甘罗睡赵王曰：王闻燕太子丹入至秦舆，曰：闻之。曰：闻张唐向燕舆，曰：闻之。燕太子丹入秦者，燕不欺秦也；张唐向燕者，秦不欺燕也。燕秦不相欺者，伐赵危矣。燕秦不相欺，无益故，欲攻赵而广河间。王不如击臣五城以广河间，请归燕太子，与强赵攻若燕。赵王立自割五城以广河间，秦归燕太子，赵攻燕，得上谷三十城，令秦有十一。甘罗还报秦，乃封甘罗以为上卿，复以使甘茂田宅赐之。太史公曰：出离子以骨肉重，故其礼，而秦人称其志，故颇采焉。甘茂起下蔡闾阎，显明诸侯众强其楚。甘罗年少，然出一奇迹，声称后世。虽非笃行之君子，然亦战国之策士也。方秦之强时，天下犹屈谋诈哉。